乡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-4417 8886-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-441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江达、江本初抢步齐声过来。那么高的身份，撩衣跪倒。老哥哥，金身大驾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兄弟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哎呦，好人不少啊，正所谓英雄大聚会啊。我说那老该死的董钱怎么不出来接我呀？您不知道，他现在正在建山。 哦， 另有公干。好好好，那我就不怪他了。说着让到里边，钦差大人年羹尧也起身相迎。哎呀，陆明瞻一听，这位是钦差呀、啊、国家一品大员，康熙皇帝的命官。不敢怠慢，赶紧过来施礼。老的人在上，小老朽，这厢有礼了。免免免免，老人家，您来了我们太高兴了，赶紧请坐。年轻人都过来叫爷爷，还有叫太爷的。陆明瞻看了看左右，我人真不少啊，我闲着没事骑驴瞎溜达，溜达到这儿来了，一阵心血来潮啊，待着怪烦闷的，想凑凑热闹。听说大人领兵带队要攻打建山，缺人不？缺人，我也算一份，已尽微薄之力，我请都请不来呀，太欢迎了，老剑客，我们求之不得。开个玩笑吧，一百多岁的人了，能干个什么呢？没有夫妻之力呀、啊！哎，但是守门了，看个家嘛，还可以。坐下了，这会儿大伙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可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好，只有请示年钦差。你看年的人指挥千军万马行，处理公事巴巴的，在这么多武林高手的面前显得手足无措，一筹莫展。年代人也不知道怎么好分派好呢。还说呢， 是不是你看着分派分派应该怎么干，你心里头比我清楚。佟林一摆手，大人，吓死我也不敢，这都是我的前辈，我怎敢以小反上。东侠，那你来吧。 不行， 又请关斗。关老剑客一晃手，强兵不压主，我是刚来的，不了解情况，我怎敢分兵派将，这不行，让谁谁也不干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正在这时候，真有不要脸的从下边走上一人来，大人，我来个毛遂自荐吧，既然大家都不愿意负这个责任，哎，您看我怎么样？连大人一看，谁呀？并太岁张方。这张方脸皮就这么厚。大人，我是最了解情况的，分兵派将一事由我负责，不知大人您看怎么样？连大人知道这小子鬼点子特别多，你别看能耐一般，在这方面那真有超人的本领。好吧，张方啊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跟大家说一说。哎，大人呐，他这玩意儿可不是唠闲嗑啊，那没事儿了，得不行啊。现在咱们要郑重其事，您这屋那就是帅堂，我要说话那我就是元帅了，是不是呢？元帅说话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吗？我请大人呢，您给我让个地方，您这座呢我先坐一会儿，怎么样？咱们也像真的似的，只有那样大伙才能认真负责，还担起责任来。哦，年代人一听这么回事，好吧，赶紧站起身来，再撤座相陪。你看张方，他夹扁头一晃，母猪眼一瞪，往正中央一坐，把风流侠张子美气的，心说这个小冤家，你简直太过分了。你忘乎所以，一小反上，真想过去把他儿子逼了下来，踹他两脚。这么多高人在场，也不好那么做呀，让大伙观之不雅。再说年的人都同意了，我算干嘛的？所以风流侠张子美暗气暗憋，用眼睛瞪着他儿子。张方在上面坐着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假装没看见。大人，我可要派将了啊，要有疏漏之处呢，您来给补充，好吧？大家都可以补充。那就开始了啊， 副将，全都别给我言语了。 我这大伙一看，他来了劲儿了，唰。上百名高人鸦雀无声。我说各位，要论起资历来，我是孙子辈的，在有些老前辈的面前我是耷拉嘴儿，本来没有我说话的地方，可是现在是特殊情况，各位老前辈都非常谦虚，一谈到这件事儿啊，大家都谦让，这韭菜不就凉了吗？哎，我是捡了个漏啊，各位听明白了，我是捡漏啊。另外呢，我这么做可能啊像一小反上似的，我先竖个罪。师爷、太师爷、前辈们、师叔们、弟兄们，大家多加谅解。不过咱说可是说，笑可是笑，公就是公，私就是私。现在不是我说话，我是代表钦差大臣年羹尧说话。 这就是帅堂，我说话就是命令，不管他是谁，抗令不遵，我要严厉处置，刀斧手伺候。他这一咋呼，外边卫队哗全都集合了，带队的队官迈大步来到里边，给年的人见礼，参见大人，不知有何分派。年的摇一晃脑袋，意思问我干嘛，你往正座那块看。参见少侠，不知有何分派。听着，把绳子棍子板子都给我准备好了，哪一个人搅闹帅堂，抗令不遵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，叫你抓就抓，叫你绑就绑，叫你杀就杀，叫你砍就砍，听见没？明白。刀斧手往两旁一闪，哎，你还真别说，张芳这小子还真有点威风。不是说他这个人威风，现在他执掌大权呢，那个权力有无比的威力啊。连他爹张子美也变了样了，心说行，那我这孩子还需有点出息，你像那么回事。张芳小脸绷绷着，小眼珠一瞪，往左边看看，往右边看看。现在我拿出头指令来，江达、江本初、珍珠佛董瑞、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听令。这仨老将给你先拍到我们头上了，不敢坐着，都得起来，规规矩矩站起身来。我等愿听少侠客差派。我三位师爷呀、这您可原谅啊，我没办法，其实你们是老祖宗的辈儿，这我呢现在代替年的人，不得不如此。张胖不必说了，有什么活就派吧。好了，你们老三位别在这坐着了，马上起身，身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过绵江赶奔剑山蓬莱岛去营救董老剑客。为啥说营救呢？怕他出事儿，要没出事儿，见着董老剑客之后马上把他领回公馆，另有差派，不得有。是，等着。我说三位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先锋吗？先锋先锋，有事先行，有事不行，称得了什么先锋？先锋就得冲锋陷阵，暴打前敌，披荆斩棘，就得干这些活。你们三位一定要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要丢了人现了眼， 休回来见我。家下 遵令。 仨老剑客真捧场，还声音洪亮，答应一声，转身往外就走。到了外边，见着哭了鸟秦风还坐他那只船，过绵江到九转十八弯，转上天梯，然后进剑山。这是头一路。按下他们咱暂时不说，张芳又派第二路。我下九霄沈三娘听令。可老头一听，刚来屁股没坐稳呢，就有我们的事儿啊。夫妻二人站起来了，我等遵令。我说二位啊，按理说呢，大老远的道来了，应当放几天假呢，好好休息休息，尤其你们大年纪了。可不过呢，特殊情况迫不得已，实话跟二位讲吧，现在我师叔通灵，之所以进剑山，就要破鬼剑仇，拿那张蒙丹蓝谱，这上面开列着许多匪人的名字，有这张图，有这张蒙丹蓝谱，我们就可以顺利攻破剑山，没有 就得费事，也可以说就得伤丁损家。你们老夫妻对西洋八宝转心螺丝颇有研究，所以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，一定想方设法破鬼见仇，把所有的消息全都破坏了，把蒙丹取出来。千斤重担呐，二位前辈以为如何呀？少侠放心，我们竭尽全力，但是一旦破不了那也没办法。不行，破得了也得破，破不了还得破，这叫军令如山呐、啊！要办不成这个事儿，我可不答应你们。另外我看你们老夫妻俩人人单势孤，再给你们配备几个副手。王世谷老剑客、啊、王世谷一听，哎呦，我的事儿，赶紧站起来，在。我说老剑客，你专研究五行八卦，哎，所以呢对消息埋伏你也十分精通，您算个副手，因此叫您当个副手，您乐意吗？ 愿意。 可你们专管破消息埋伏，别的事儿你们不负责啊。我说师叔同林呢， 在。 师叔，嘿嘿嘿，别生我的气，因为您呢进了一趟剑山了，对里边的情况相当熟悉，要派个别人带到这边难，您呢还得辛苦辛苦。您做向导，把他们领到鬼见愁，他们负责破消息，那要到蒙丹那自然是您的事儿了、我也不是小瞧旁人，现在满园的花草数咱爷俩最香，对不对呢？这玩意儿咱也甭客气了，要讲究智谋那属我，要讲究功夫那属师叔您，那取蒙丹的事儿就交给您了。佟林一瞪眼，你说你说这话你不怕伤重吗？张芳假装没看见，接茬还往下说，当然师叔您一个人我不放心呐，我给您配备几个人保护您。我说那个骑驴的那位陆老剑客，哎呀，还有我的事儿在。我说陆老剑客，这位姓关，关老剑客在。我一看呢，你们二位这能耐就了不起，太高了。我把我师叔佟林呢委托给二位了，千万别让我师叔担了什么危险，你们负责保驾。假如我师叔佟林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不答应你们。这俩老头一听多倒霉，跑这挨训来了。两人一看也没办法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保海川平安无事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不过二位老剑客还得卖卖老，实事求是啊，你们还得帮着打那鱼骨寺，鱼骨寺不破怎么进得了鬼见愁？鱼骨寺听说那仨大和尚了然了阴了尘十分了得呀，先把他们收拾了才能进得了鬼见愁。这千斤重担可就交给二位了。 明白明白。 光你们几个我也不放心呢。镇东侠、西方侠、南侠、北侠，四老温庭站起来，有在。我看你们几位待也挺闷的慌的，你们也跟着溜达溜达啊，跟着一起破鱼骨寺，破鬼见愁，到那取蒙丹蓝谱，不得有误。 明白，遵命。 另外呢，还有件事，段灯、段洪亮，桃园、桃洞天， 在。 你们二位都是地头蛇呀，嗯，一个在天险庄，一个在段家庄，兵强马壮，实力雄厚。你们二位别在这杵着，赶紧各自回庄调动战船。 你看这个小子，能耐一般，思路敏捷，脑瓜好使唤，这是他最大的长处。另外他的长处，脸皮比别人厚。哎，脸皮厚，这就是个优点呢、啊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脸皮厚吃个够，脸皮薄吃不着。你看张方往当中一坐，指手画脚的，但大伙一看呢，井井有条，说的有道理。就连成了名的剑客也按条大致称赞罢了。 这孩子真有超人之处。张方啪啪啪啪分派完了，他没事了。川云白玉虎刘俊笑着问他，我说张方，你给我们都派了活了，你干什么？哎，我当然活更重要了，你干什么？我们大家听听。哎，我是八路指挥使，也是八路接应使，哪路不到，哪路用人，我就支援哪路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哦，这么回事，那你先跟着谁呢？啊，自然跟着我师叔佟林了，我是他的影子，他走哪儿我跟哪儿。啊，好了好了，这我们大家清楚了。张方又告诉，东侠、南侠、北侠、西侠展翅金雕铁掌礼，再加上于德福老剑客、旗舰坤元子于秀娘，都留在公馆保护年轻差，便来个齐胜不顾家。同时呢，他告诉年的人，您听我们的信儿，如果我们在剑山得了手，发起三支信号箭，您马上督队领兵就攻打剑山，我们里应外合，一举成功。年的人点头，哎呦，大家全动起来了。这个人出来进去穿梭不断的，调军队的调军队，拉大炮的拉大炮，准备战船的准备战船。这是年的人来到建州第一次兴师动众。这些人这么多事儿，一张嘴交代不清楚，咱就得一头一头来。先说头一路，前不正印先行官老剑客江达、珍珠佛董瑞、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奉张方的分派，先起身叫哭了鸟秦凤用那只木船把他们送过绵江，走密路九转十八弯，来到上天梯，利用他们绝顶的轻功，从这儿上来翻进剑山蓬莱岛，寻找大师兄镇古侠董贤，正好到了天王殿碰上。哎呦，哥仨一看天王殿里边喊杀惊天动地，透过缝隙一看，老哥哥一个人只身斗群寇，老哥仨眼都红了。要按他们的身份来说，能不宣而战吗？且得讲道理呢，劝的你不听了，没办法才伸手。但是今天情况特殊啊，没工夫讲道理了，所以从后边他们就下了手了。